越来越多关于旅游方面一些信息和内容。那今天说到这个难忘的英伦行的话呢，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知道很多朋友到英国来玩的话会有什么样主题的旅游吗？ 有，这挺多的。那国内现在的话，这个英国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的大国，很多景点，大家来了以后有这种组团的什么十日啊八日休闲游，也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们来的加上夏令营的这样游学，更有些是这种高端的管理者，什么清华北大呀这样 EMBA 的这样的一些精英人士来连玩带游学一起的。那更别提了，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自由行了。那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就是英国这个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大家这个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来避避暑啊，真挺好的这块。 没错。大江呢， 还有我忘了说一个，还有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那种购物游我认识好多人来这儿专门购物 对，这真是这个英国的商务大臣特别开心这一点。都快和内政部打起来了，说你们这不能限制中国人的签证啊，这我们这 GDP 全靠他们啊。 没错，不是说春节的时候中国人到英国来旅游的人数比去年增长了80%吗？因为这个脱欧之后这个英镑就跌了嘛，所以很多中国人都把英国作为这个首选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其实据我所知，好像很多朋友他旅游的话还会分一些更细的主题，比如说会有影视游，英国一些电影然后拍摄地然后去旅游一下，比如说哈利波特那一条线路，然后比如说还有什么还有比较有名的一些电影 Notting Hill Gate 对。那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自然风光游啊，还有什么工业游啊，还有各种主题的游都有。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下在英伦这边游的话有哪些有趣好玩的地儿，然后给大家一些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刚才说到一些电影游，里面提到一个诺丁山情缘，那茱莉亚·罗伯茨拍的电影，那电影我特别喜欢，看了好多回。我之前呢在诺丁山 Gate 那儿住过一回 啊。是吗？ 对，然后呢一段时间，然后特意的还就去他那个古董市场去跑一跑。那一块呢一个叫诺丁山吧，啊，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书店是没有啊，当时本来就没有那地儿。然后呢，这个现在那个坡上来两边也都是一些古董店和一些二手店。现在里面卖一些银器的啊，卖一些象牙制品的，然后卖一些琥珀呀啊，现在甚至于现在国内的手串比较流行，对不对？各种木质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手串，现在这边也有卖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也挺火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二》是吗？里面有查令街84号。对，就在我拍摄地边上，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录影棚的边上。那现在呢，那最开始是一书店，现在呢是已经被麦当劳给改了。你现在过来看的话，发现那儿有一个很大一个麦当劳，旁边挂着铁牌的，说这地儿曾经是书店。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 我还没看那部电影，我得补一下。 那电影 那福尔摩斯系列的。 哦，对，福尔摩斯系列。 Baker Street。 这些地方好像都是一些影迷们来了以后必须要去的一地方。 没错， 朝圣一样那种心态就去了。 对对对，哎，这几个地方我都没去过，所以我确实得补一下。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King's Cross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对对 对, 对，那个地方我是去过，因为曾经有朋友来，带他们刚好去那边拍照片嘛。然后那边就是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话呢，就会排着一长队。然后可以戴那种不同颜色的围巾，然后可以摆那种造型，有专门的摄影师在旁边为你拍照，所以就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一些特点。其实刚才 James 说到那个诺丁山，我想起我曾经在那拍过节目，就那个电影当中就诺丁山奇缘里面那个书店的地方，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卖二手鞋，就特别特别廉价的鞋的一个鞋店了。但它那个灵感，就那书店灵感来源之地，其实也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我们也到那边去拍摄过，然后就会觉得那边卖的书还不错吧，还是比较有韵味的一个书店。 对，那个以前诺丁山那块儿啊，并不是一个特别市中心的地方，住的人呢也不像现在这么高大上。现在那边可特别贵了，咱们说之前的时候呢，那边挺便宜的，所以说别看我们当时看这个电影里面那一家人就住在那儿，那大一房子，现在要买那房子的话，没几千万是下不来。 那书为什么要说说到咱们旅游的事儿？那个地方呢，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呢，很多的二手书店和那种二手的小商店， 嗯， 然后再就一些这个卖蔬菜呀、卖水果呀，所以当时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条街上这样的一个情景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他那儿每周六早上还有一个专门的集市，是吧？ 他是每周六和每周日，他只有周六周日开，一般周六所有店铺都会开。那周日呢，一般有些店铺就比较关了，然后呢就剩有的就上午开。发现经营这店铺很多是老人，都是老人之后呢比较懒，就周末来这儿摆摆摊儿，卖点东西就过了。 对，但是我有些就是喜欢古董的朋友，会经常会去诺丁汉店里面去淘古董，而且真的能淘到，比如说做这个古董珠宝的，还有古董瓷器的。真的有朋友在那边淘到不少的好东西， 这个真就需要眼力了。我觉得那个地方现在的话真是鱼龙混杂，而且好多东西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电影的话，我突然还想起一部电影，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特别火，叫《帕丁顿熊》 啊。 对，那个地方Paddington 那个火车站离大江上班地方也很近嘛。 对，天天从那儿过。 对，然后不知道你在那边有没有看到那个熊的那个？ 哎，好多啊！现在少一些了。就前年的时候，那里还有很多各种形态的熊呢。放在哪儿？就是都是电影里头那个形象，然后提一个小公文包、小行李箱吧，手里挥舞着他的帽子，小熊挺可爱的。 对对对，我会觉得其实英国它在这个文化产业方面确实做的是比较灵活而且很发达。比如说一部电影来了之后，它就会有马上相应的这个配套的一些硬件设施就会跟上。比如说帕丁顿熊电影出来之后没多久，好像就是在帕丁顿那个火车站就马上就建了，比如说这个椅子就是小熊的那个造型，然后还有它有很多那些小熊的那些雕塑就放在这个车站呢，所以就会觉得，哎，就会觉得这个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另外呢，也会觉得观众普通大众和这个电影有了一些联系，而很多人在那边拍照片发到这个新媒体上呢，也是对它做了更好的一个宣传。 对，这就是一个文化产业带动了一个旅游产业。 哎 ，James 是这个旅游这行比较熟啊。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本期主持人与嘉宾Lindsay 刘，大江 James 刘。 英国这么多美的地方， James 极力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苏格兰的高地，无论在什么天气，它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色与氛围。另外，主持人还特别讲述了在他们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次英伦之旅，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一起来听听吧。 James 是这个旅游，对旅游这行比较熟啊。那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英国旅游，你觉得哪些地方是必须要去的呢？ 嗨，这英国这地方几个大景点大家都知道了，比如说伦敦呐、什么 白金汉宫这个塔桥，那这些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呢像北上的话，在牛津、剑桥，那湖区约克、爱丁堡，那么高地，其实这里面呢，英国这些景点里面的话，我最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高地。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在其他的欧洲国家的话是看不到的一种景象。高地我应该去了好多好多回了，每次无论是任何的天气，晴天也好，刮大风也好，下雪也好，有雾也好，每一种天气都会给你不同的体验。 我还没去过，我觉得我真的 高地真的特别特别好。其实你呢，你如果有精力的话，可以从伦敦一路开车北上。那么像把刚才我说的景点呢，就是相当于从伦敦的西边，牛津开始往上走，牛津、湖区、曼城到爱丁堡，然后到格拉斯哥，然后呢北上去，在高地上再玩一圈，然后从东边下来，东边约克呀。然后呢，这个剑桥再回到伦敦，这是一圈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旅行线路。但是你要回到出高地的话，高地那一块的话呢，你可以在爱丁堡或者在格拉斯哥租辆车，从格拉斯哥开始出发，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一路的自然风光特别特别的秀美。本身那边海拔就比较高，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大雾天，然后呢，那个云彩特别特别低。我开车开在那个高地上，那公路上，就觉得我伸了手，我就能碰到那个云彩，对，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然后呢，下车住宿在这个停在道边上打一双闪，然后下车是那个风也特别大，当时，然后就看着当时非常秀美的，大概是007吧，007的那个那一段那个 Skyfall， 对 Skyfall 那一段，他开车北上，那次真的非常非常的秀美， 很荒。 其实我觉得说起这个高地啊，秀美这词可能不一定准确，应该用壮美。 对，有点男人的味道在里面。 大家还记得有部电影叫《勇敢的心》吧？就是梅尔吉普森演的，德国奥斯卡奖很多年前那部电影，就是非常完整的展现了苏格兰高地的风光。它跟英格兰这边那种比较细腻的那种丘陵地貌不太一样，那边是那种大山、大平原、大石头，所以呢非常的壮阔，非常给人一种壮美的一种感觉。 对，说到这儿的话，那电影里面的话也非常明显的看出苏格兰人的一些特点，性格特点， 粗犷。 我发现说北边的人，像是国内东北人，都是同样的一种这样一种性格呀。越靠北越冷的地方，越是比较这样的一种粗犷的性格。 哎，这是为什么呀？ 跟天气有关系吧。 冷。 然后这个食物少。获取食物不像南方这么容易，就我们那天聊美食的时候我也说过嘛，就是在越往北的地方，因为它的物产这个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大家呢就是得为生存而奋斗。 对，所以一般在那地儿活下来的人都比较乐观的人啊，所以东北人都比较这个乐观嘛，是不是啊？自我保良一下。对，但是说到吃的东西上，我觉得到苏格兰了就不能不提它的威士忌了。 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我当时去，哎，大家，那是我们俩一起去的吧？是不是？ 因为你们俩一块去旅游过呢。 去伊布雷奇，是不是你还是和别人的？就在青岛， 不是我。 OK， 我们当时一开车就顺着那条这个高地的路，一起开到北上到伊布雷奇一个小城，然后去那边的晚上特别累，开了一天的车，到了一酒吧，这喝点吧。然后呢，就酒保就弄了一本酒单给我了，我一看当时就惊骇到了。全是威士忌，大约得有30多页吧，威士忌 30多页， 各种酒单，哇塞！当时那晚上喝嗨了，那晚上就是换着点，特别特别爽。 哎，那不同的这个威士忌味道会有很大的差别， 特别特别大的差距。那个尤其是那个爱莱岛，就是英国在苏格兰在西边一小岛，那个地方的话，它的泥煤非常特，因为你知道那个威士忌的话，就拿泥煤烘出来了嘛。它那个泥煤呢，有非常重的这个焦炭的味道，所以那儿的威士忌的话，就是和其他地方威士忌完全不一样。你如果没喝过威士忌的话，你在那儿第一次喝那儿威士忌的话，你会完全的不喜欢，就跟闻臭豆腐那感觉似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感觉泥煤味非常重，烟熏味非常非常重。但是你有喝习惯之后的话，就非常非常好喝。 我昨晚刚来了一杯那个。 是， 感觉如何？ 挺好的，我是比较喜欢喝威士忌，做那种日常的这个酒饮料来喝。 对，一般那个爱喝爱来岛的威士忌的人的话，都有一特点，都是重口味。一般辣的也挺好能吃。 那刚才说就是高地，去高地旅游，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啊，在你们就是在英国游的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们特别难忘的一次旅游，会觉得哇，一直到今天都会觉得非常精彩很有趣的？ 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其实不是去某个景点了，是十多年前在上学的时候，当时离我们学校不太远，有就是海边，在东英格兰那边，在伦敦东北方那个方向，然后我们就周末没事儿，几个同学开车就到那海边去玩，结果发现那里不是一个，因为不是旅游点，而且那里也没有特别那种好的沙滩，都是有些沙子加碎石头，就不太好那种沙滩，但是呢非常长的，大概有几英里长的这种沙滩上面一个人都没有，完全空旷。那我第一次见到沙滩海滩没有人的，我感觉特别好，就是前面是辽阔的大海，一个荒滩上面一个人都没有，就大家都很开心。然后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脚底下踢到一块石头，一看是这个 oyster， 哇，然后再一仔细看，满沙滩全是那东西。所以那天我们把能找出来的袋子、塑料袋、超市的购物袋全都拿出来，装了几大袋儿装臭味箱，然后拿回去弄个吃。哇，后来又 多好哇！本来就是去沙滩上本来闲逛的，结果去哪儿找那么多好吃的海鲜了？ 那地方现在也不让去了吧？都被你们这么拿，都给拿空了吧？ 哎，后来大概2010年的时候，我回到英国，又去回我当时学校去怀旧，专门开车到那海滩去看了一下，又提了一兜那个。 还有， 看来那是我们中国吃货没有发现的一块处女地啊。 应该说英国人也不吃那儿的东西是吗？ 对， 那里的他英国人卖的那种，他会要选那种比较大个的，长得比较规则的。你在这种海滩上捡的呢，就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然后在那不远的，像有一个地方小海港叫 West Mersey 的，那边就有那种海边的小海鲜店，就跟国内那种快餐亭一样的，很小一门脸儿。进去大概几磅钱买一个半打生蚝，那就是很比较大，他们挑出来那种。刚从海上弄过来，给你撬开，挤点柠檬汁，这么吃也是非常的爽的。 好新鲜啊！ 当时还带瓶酒过去，这日子神仙般的。 哎，那么 James 你呢？ 我呀，对于我来说的话，有很多回了。我觉得对我来最难忘一次旅行呢，并不是说那景点多好，但是呢，那一次旅游啊，应该是我改变了我对旅游的一个概念。那个时候是我们几家人啊，那有孩子来这儿的几家人，然后呢去 Cornwall 找了一个小木屋，非常漂亮，在湖边上，然后呢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房间，那我们就去一块住了。那个度假村里面呢很全，孩子玩的地方，大人玩的地方，射箭射击，开卡丁车，然后呢可以钓鱼，早上起来跑步，我们自己带了一些炊具，然后呢晚上回来大家在屋里面一起吃了一个韩国烤肉，然后呢还有位同学拿了一瓶非常好的一瓶酒，我们都给喝进去了。所以那次其实说实话，他让我感觉什么，就是感觉其实很多人呢就认为这种旅游的话，旅行的话就是走嘛，看景点嘛，去一个地方的话我要一个都不落，我知道这个伦敦有8个景点，我就必须把这点全看了，错过一个我心里就不爽。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太对的。我觉得通过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 OK。我是去了以后，我是要放下自己来，把自己放到这个地方，体验当地的生活。那么呢，我要体验这样的一些文化。那么改变过去当中这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一种概念。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后来的话，包括我去罗马，去哪个地方的话，都会尽量在一个地方待几天。前几次我跟我朋友说去罗马度假，我待了7天，然后你说干嘛呀？我说7天里面就每天就睡到自然醒，然后下楼吃一披萨，就出去顶多逛2个景点，然后呢就找一个小广场，要杯啤酒，要杯酒，然后吃点东西，接着晒晒太阳。我觉得这才是旅行和度假。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下楼吃一披萨，就出去顶多逛两个景点，然后呢就找一个小广场，要杯啤酒，要杯酒，然后吃点东西，接着晒晒太阳。我觉得这才是旅行和度假。 哎，那你这种是不是已经去过多次的才会有这样一种状态呀、啊？ 其实也不太是，其实主要是我们之前也有过，当时孩子也不太大的时候，就是刚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是我和媳妇儿算是最初的几次旅行吧。 嗯， 也是赶景点，我做的我处女座的，这个行程做的非常非常细，每天八点钟起床。我们要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地，每天12点钟要去到哪，去到这个地方又看到哪些景点，又看哪些东西，啊，非常一个细一个表。 嗯， 然后你就特别特别累，然后呢情绪又不太好，想吃的东西呢又没有吃的，因为你心情完全不对了，所以再好吃的东西的话你感觉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不叫旅行，这不叫度假，这出来之后心情一点都没放松。 嗯，就要看景点了。 对，就一点都没放松。出去之后的话，完全不 happy。回来以后，第二天还要上班，我觉得这假日起不来，这一点美好回忆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咱们中国人旅游的这种观念，其实也就在过去可能十年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化。可能以前再早一些，我们上一代人啊，他们出来玩那就是什么8国15天，或者说什么20天12国之类的这样的旅行 团。对， 现在好像出来玩这种方式的越来越少了，大家更喜欢这种所谓深度游、休闲游。 对， 嗯， 这里面是我觉得还有主要两个原因啊，就第一个的话是信息的不对称，在之前，那很多国外的信息的话，在国内是看不到、拿不到的，包括当时有一个国家叫宾客嘛，就 Booking.com， 那可能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些平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语言的一些沟通的困难，再就是签证现在以前也没有开放个人签证嘛，就在现在的话呢，咱们国家也越来越国际化，那么大家现在的国际视野呢越来越强，这些年的话，确实现在个人游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趋势。对于很多旅行中介来说，他也发现呢，这有一个去中介化的一个概念，就说是什么呢？就是游客直接找到导游，或者游客自己就来做完研究，自己来进行来出来。旅行社呢，作为一个中介的作用呢，已经在逐渐的弱化了。而反倒的话，像这种 Airbnb 啊、Booking.com 作为一些便民的提供工具的平台，反倒是越来越火了。 没错，哎，其实说到这个在英伦旅游的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就让我想起了2011年，就有两个朋友从国内过来，然后呢，我那时候，也没有游过英国，所以呢，我就帮他们安排所有的行程，带他们游。然后其实他们我还记得就是特别逗，因为那时候还研究生，好像还没完全毕业吧，然后呢，也还过着比较节俭的生活。结果呢，来的有个朋友其实是国内的一个领导，但也很年轻，我就帮他订的便宜的住宿。他看之后到房间一看，不行，没有卫生间，换房间。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不太懂旅游这一块嘛，就完全按照自己就平时去玩那种方式，可能就是坐火车或者到一个城市怎么样，因为当时安排的行程也非常的满，比如说就把英国好玩的地方都安排了。从南到北，比如伦敦，然后湖区、约克，一路往北，北到了贝尔法斯特、北爱尔兰。然后呢，我们又搭公共交通工具，然后就感觉但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特别有意思，就两个朋友提着大箱子在那赶火车，然后生怕错过火车。其实就现在懂的话，肯定就是租一辆车， 对， 然后开着车去游。那个时候完全不懂。 徐佳，你说这事我太有体验了。我大学，应该是我媳妇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就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把父母叫过来了，然后呢，这个说这个参加毕业典礼吧，顺便玩一圈。当时那老丈人在国内那是这个天天就是跟着车走的嘛，就是都到哪都开车的嘛。到这之后的话，可结果我们给他安排的第一天去温莎，那天就特别赶巧，那个秋天吧，下着小雪，因为那天特别特别奇怪，下一小雪，刮着大风。我们住在 Guildford， 那个然后呢从 Guildford 坐火车，然后呢去到温莎，偏偏赶上那火车特别破旧的火车，不是现在我们那种高速的火车，是破旧的慢车，然后呢车厢还有点漏风。所以后来又去的温莎，就折腾这一圈回来。后来这老爷子说不行，明天开始抱团吧，不抱团不行了，跟你们走不了了。就我真的发现，当时也说到这个散团，说到这种传统的这种五国十日游吧，可能它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对于父母来了以后的话，那可能他们更适应这样的一些玩法。当然的话呢，现在很多人的话在英国他们待久可以开车，那么自己这样的游更舒服一些了。 没错没错，其实在英国游的话，其实你待的时间越久，你会觉得越有些好玩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比如什么电影游啊，或者学术游啊。其实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谈到学术游，很多人他们来这边游就会去看很多的私校或者高校。 对。 像英国的，比如说牛津、剑桥，也是很多，我觉得是中国人来了之后一定会去的地方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去感受一下世界最顶级这个学府的一些就是容貌啊，然后他们那些历史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庄园游。在英国的话应该说庄园游也是一大特色吧。 对，真是这样的。然后我知道现在可能比较常去的一些地方呢，就是咱们经常看到的庄园，比如说 白金汉宫。 白金汉宫算吧，白金汉宫算一大景点儿，反正是。然后呢，或者是这个丘吉尔庄园在牛津边上了。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庄园呢，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知道。但是里面也非常好。 对， 比如说在这牛津边上的话，有一个叫沃德斯顿庄园 Waddesdon Manor。然后呢，它呢里面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的行宫，收藏了他们以前的一些藏品，那还有自己的酒窖，那里边还有拉菲买的，你知道吗？拉菲的话还有这么现任这个家属的签名，下任在英国这一代子分支的这个家属的签名，这个可以在那儿买得到的，很有意思。包括一些住的地方，像这边的话，像那个牛津边上有个叫哈特维尔庄园 Hartwell House。然后它呢是一四星级的庄园，每天晚上可能也就200多镑吧，标间儿。 哦，那还不错。 那还不错。然后呢，它应该是，在英国，就是在 SPA， 就是这个水疗、水按摩这一块儿，应该是在 top 10之内的。那他们的 SPA 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试一试。 对。 这酒店的话，在booking.com 上也能订得到，是不是给他做一广告了？ 其实说到这个庄园的话，我想起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傲慢与偏见》里面的达西庄园。达西庄园呢？很巧，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是受邀去那边做了采访，也第一次去了。因为当时是有这个马术比赛，大概是5月的第几个周末，好像有历时2天。这个马术比赛也是英国非常有名的这个比赛，贵族运动嘛。然后当时是这个代表咱们中国队的这个华天，他的妈妈就邀请我们去，然后呢。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也看到当地人玩的一些方法吧，就可能在伦敦还不容易见到，就当地人就是那边达西庄园它特别特别大，就很大很大，可能几公顷的这个绿地，然后就用来作为这个比赛的场地。那除了有马术比赛之外，比如它各种，比如说满场有这种越野马术比赛，还有呢就跨栏，然后还有这个盛装舞步，它都不同的这个比赛项目都有不同的场地。另外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狗术比赛， 赛狗。 对，赛狗，没错没错。那另外呢，也去它这个达西庄园里面看，它到现在还是。依然有人居住嘛，而据说它是英国那么多城堡和庄园里面仅次于白金汉宫的那种藏品最多的一个庄园。然后它里面的那个景点确实让人看了之后，它的藏品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其实说到这个英国的庄园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不得不提，就是周杰伦结婚以后就变得非常有名的那个 城堡。 对，那个城堡。 对对 对, 对, 对, 对，在约克。那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去那边玩过？ 我说实话，这个事儿这个专业知识不到位啊。这个在周杰伦去结婚之前哈，我真不知道那地方。 对，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城堡我还真的慕名去过，然后是在离约克大概就是坐火车到约克之后还得坐公共汽车大概1.5小时，其实说实话路程真的蛮遥远的。然后它那个城堡呢，自然风光还是不错，周围的绿地面积也特别大，只是说它里面的那个就是周杰伦结婚办 party 那个图书馆啊，我觉得有点旧。其实它还真的没有达西庄园里面看着奢华，就它整体来说那个城堡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豪华。 对， 嗯， 在这一块的话，也给国内可能打算来英国结婚的一个朋友们提一个线索啊，就是英国你们所有看到的这些场、这些景点和场地，它都是可以对外租的。 哦， 当然白金汉宫可能够呛啊，这些人不够呛，但是你看大英博物馆也好，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好，伦敦塔桥也好，伦敦眼也好，然后呢，什么 Wellington Arch 啊，这些地方的话，它都是可以对外租的。就是你们将来呢，想在这边办个结婚呐、办个什么东西的话呢，都可以到这些地方来，很有特点。 没错，没错，包括很多城堡啊什么的，就提前租就可以。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本期主持人与嘉宾林贼刘大江 James 刘。 如果要来英国旅游的话，有哪些小贴士呢？主持人又给了大家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呢？无论你来英国跟团旅游还是自由行都非常有用哟，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那说到这么多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是在英国旅游的话，你有什么好的一些 tips， 一些建议和意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我觉得首先是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关于信息获取这方面吧。 嗯， 因为我过去可能大家更多依赖于旅行团，或者后来呢，大家就可以在国内的一些旅行网站上面找到一些攻略。然后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国内的这些朋友英文水平啊这些越来越高，然后这英国这边很多他们的自己的网站也开始重视中国市场，有些也有中文的网站，其实大家可以直接到一些英国的这种旅游网站上面来查找信息。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旅游区域，像牛津呀、像康沃呀、像 Cotswolds 啊、像高地啊，这些地方它都有自己的旅行的信息网站，这都是非盈利的。在上面呢，你可以除了找到第一手的这些旅游信息，它还有很多就是包括推荐你住宿、推荐你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你来哪个时间段正好有什么活动。以住宿为例呢，传统我们用的像 Booking 啊之类的这些酒店网站，它涵盖不到的，其实有很多当地的这种小的民宿式的酒店的，或者叫 B&B 吧，英国就 Bed and Breakfast。它里面其实是非常有特色，住起来也很舒服，而且能体会到真正的英国生活。像这样的东西在 Booking 之类的就不一定能够订到，但是呢，你往往在这些直接的旅游信息网站，就当地的旅游信息网站就可以找到这些信息。 嗯，那 James 旅游 这一块我来说一个出行吧，就是大家，我就是从国内来的咱同学们啊，我建议你们别开车，这个就是不要到本地的话自己租车，因为本地第一个，虽然说你们中国驾照在英国的话第一年是可以开车的，但是因为国内是左舵，这边是右舵，这其实是挺不安全的。就如果一家人来了之后呢，你可以在这边找个导游啊、导游呢这边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叫蓝牌导游，是经过这边的一系列的考试，这个有官方认证的，还有小蓝牌啊，这种叫这种蓝牌导游的话 ，Blue Badge。他是有自己的网站，大家上网上搜 Blue Badge Tour Guide 就会找到这样的一些人，各个国家都有，当然有很多中国人在里面。这种蓝牌导游相对来说收费比较贵一些，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本地就是英国这边会有一些兼职的一些导游，那么他们一般呢就会是，那可能大家来一般在这个出行的大团里面，大家看到的话也是这种导游，他们也非常专业，自己这个待客呢也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熟悉这边的情况，那他们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对， 其实刚才卷子说到这个租车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中国人若是不习惯开的话，就真的是不要在伦敦开车。因为昨天才听一个朋友说，之前有一些明星到这边来拍节目，然后当时为了省钱就租车，结果租的时候是新车，还的时候这个轮胎啊，全部都被划得乱七八糟，完全就车都要报废了感觉。因为他不懂这边交通规则，也不太熟悉这个开车的状况嘛，所以我觉得出来玩还安全第一。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英国的整体的治安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住的区域最好还是找这个治安非常好的，比如说市中心 西边 往西比较好， 西南，对 西南，就既然来英国玩的话，我觉得可以就住比较繁华或者是比较有名比较 posh 的区域嘛，这个也为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着想，也能够很好的体验一下英国或者是伦敦这边的一些当地本土的一些文化风情。 对，因为确实在伦敦的西南边这一块的话现在是比较安全一些，那么可能在东南边这一块吧，当然我们整个伦敦相对于巴黎比较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安全的。 对， 这个不是给骂我 这个 我确实感觉这个像伦敦的整体治安的话，伦敦应该是全世界摄像头最多的一个城市吧，哪儿都有摄像头。 那肯定没有北京多。 这我就不知道了。对，我和咱们地步就不比较了，但是确实呢，这个英国这些年的话非常非常安全，在英国待了这么久。 对。如果说吃的话呢，其实在英国选择吃的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中国人想吃中餐的话，中国城就肯定首选了。 哦，说吃的真有事。对，英国这块的话，就各个吃的非常非常多，就在伦敦嘛。中国城的话，中国城的文兴的烤鸭。然后呢， 大排档的甜点， 大排档的甜点，我刚才想说，叫什么？锦鲤的川菜水煮鱼， 哦， 对，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呢，闽江的烤鸭，对不对？ 大家来英国玩干嘛还非得吃中餐啊？ 万一就玩了这么多天了， 我来了之后一定要吃中餐的。 对，当然就是要找这个比如说其他的那些国家的美食的话呢，推荐网站比如说 opentable.com， 对 opentable， 对 还有 Yelp， 没错， 对 然后在上面都可以找到很多非常棒的餐厅，法餐、意大利菜、英餐，还有这个墨西哥菜。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英国吃的嘛，美食就是哪儿是各种食物都能找到。 对，反正大家如果是想吃，去一些比较高大上的地方吃的话，尤其是赶上周四周五或者周末周六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订了。 哦，对，哎，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和国内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中国因为餐厅都还蛮大的，就你去的话基本上什么时候去都还能有座位，但是我觉得在伦敦真的那叫崩溃啊。那天有朋友来周末的时候，本来说约周六晚上吃饭，结果我是周六时候中午开始订餐厅，订不上，订了好几个订不了了。我觉得可能都得提前两三天，或者是 这个我觉得在哪儿都是吧，在国内那些好的餐馆也得好多提前好多天点。你现在想去想临时去什么海底捞去拿个座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海底捞都这样了。那 现在国内也开始逐渐的有这种预定文化了。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个旅游，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咱可能没有提到，就是博物馆。 哎，没错。 对，我觉得英国的博物馆特别好，因为而且最除一方面，除了它的藏品水平特别高之外呢，它而且是免费的。像主要的像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些它都是免费的。尤其像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里面那是有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一些收藏品，比如像埃及的罗塞塔石啊，像这个希腊巴特农神庙的那个浮雕，这些东西，包括叙利亚的一些藏品，可能比埃及今天的埃及、希腊、叙利亚收藏的东西还要好，真正的精品很多都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包括咱们中国的其实很多珍贵的藏品，像瓷器啊，以前的这些青铜器啊，其实很多，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中国馆的这个规模其实是在缩减。 为什么？ 因为它之前就是有很多稀世国宝展出来以后呢，就引发了很多争议吧。就是总有人说这是你们当年抢过来的，尤其现在中国这个国家越来越强大，民族意识越来越觉醒，就是有很多人就开始说要求他归还等等，就有一些这些争议，所以他的中国馆的整个展品的规模和层次其实比如10年前要相比的话要差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精品。 说到这个是英国的博物馆的旅行，这来英国之后是肯定不能错过的哈。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单独开一期。 没错。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和大江和 James 聊了，就是到英国来旅游，让你惊艳的一次旅行。其实我们今天说的都还是比较泛泛的，那在以后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就比如说一个景点或者一个系列，专门来开这个内容和大家来细细分享。那再一次感谢两位朋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好的，拜拜。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富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英伦游惊艳你的双眼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真实的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编辑擅长舞台剧的才女欣欣，制作音频界的超级达人兼奶爸台子，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哟。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富国日不落，富国日不落 是18岁的青春。 我们的18岁 I wanna say 要汹涌别皱，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下班转了转，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一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我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982青春联盟与您相约，精彩梦想，无限可能。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